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们第一次聊到花钱，你觉得花的最值最开心的一笔钱是干嘛的？ 太棒了，这个话题真的聊的我觉得我会聊得很爽，因为女孩子就喜欢花钱嘛， 是吧？ 买买买。 还真是这样。 对， 还真是这样，女孩子都喜欢购物啊，而且是经常冲动消费啊。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动物森林》，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歌。 对， 很欢快很开心的一首歌。 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这个肯定是人人都有发言权了，对吧？你肯定是花过钱的呀，不管你是为了 都消费过， 对啊，你是为了吃饭啊，或者是租房，或者是旅行，肯定是花过。那花的最爽的肯定也有，所以啊，来今天看一下大家的故事，来都是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花钱的小妙招，然后小快乐，来听一下大家的快乐。 其实我觉得这个花的开心的钱肯定是自己心心念念特别想要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酝酿了很久，可能是要攒钱，可能是要做这个思想准备啊，思想斗争啊，最后才花的这笔钱。比如说自己心心念念的一个首饰呀，或者是买了一辆车呀，或者怎么样 啊。我觉得你说的只是一方面，你有没有想到那种有钱人的快乐呢？他们花钱并不是说我就是非常想要得到这个东西，而是花钱使我快乐，我愿意，哪怕就是说啊，我要分手，我给你一笔钱，赶紧离开我，他们也觉得很爽。 哦，这种钱我也想要。 他们个个都有快乐的魔力，狮子老也爱讲述，麻雀老老咕咕咕，狐狸啾啾嘿嘿不靠。 努力努力寂寞洗礼，他说呢，作为女孩子买衣服永远开心，去年的衣服永远配不上今年的我。 是。哎，你知道吗，我连着好几个夏天就我发现哈，我以前的衣服那个衣柜没动过，我穿的那个这一季，比如说我目前为止我穿过的衣服都是我最近刚刚购买的衣服，就我以前的衣服压根都不 用打开，旧衣服没动过。 对，没动过。然后我就觉得我可能代表了一大部分女生的这种状态。 我还相反。我经常买新衣服，但是我还是喜欢穿就是之前总穿的那几件，觉得舒服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特习惯，就随手就是打开衣柜就会拿那一件或者那一两件。我前两天还发了个微博呢，我有一件穿了十几年的一个帽衫吧算是，然后好多地方都破了，但是就是穿它最舒服。 天哪，好多地方都破了。你下一次出席活动， 袖子哪儿都破， 你可以考虑把它穿出来让大家看看是有多破。 可以可以，等我新书发布会的时候穿它。 行。这首歌来自于孙子涵的《我们之间》。这个朋友叫做仇怨的梦之毒师，他说呢，那必须是抓娃娃了，在抓到娃娃的一瞬间呢，感觉一切都值了。不会亏很多的情况下，平均10块钱一个可以接受，哈哈哈。 那还行。你知道吗，我之前啊就是第一次抓到娃娃还是去这个江西的南昌玩的时候，好，那次去演出吧，就有一个当地朋友带我去玩，然后说这个地方的抓娃娃机特别容易抓到，我还不信呢，因为我从来没成功过，以前也抓过，但是那次啊我就花了不到50块吧，但是抓了得有5-6个娃娃，就觉得特别开心，那种成就感特别好。 你知道吗，就你抓这5-6个娃娃， 50块钱成本也到不了，还是会赚你的钱。 那倒是，但是这种开心真的不一样， 是的 真的特别开心。 对，我有一次在那个韩国济州岛，我过生日嘛，正好去那个地方玩，然后呢有一个那种 Hello Kitty 的主题城堡，里面全是 Hello Kitty 的粉粉的特别好看的周边，然后呢其中就有一个 抓 娃娃的机器，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机器里面可是正版的 Hello Kitty， 你如果单买的话大概要100块钱人民币左右。 哦， 嗯，然后呢前面好几个人都没抓上，我说我试试呗，我也没有，因为我手里还有几个那个韩币硬币，我觉得不用的话我拿着也挺碍事的，结果我真的让我抓上来一个，到现在还摆在我们家衣柜里。 嗯，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是一个概率问题啊，就是刚好前面那堆人没有轮到，到你这儿就成功了，这也是运气好。还有就是轩涛，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啊，就是以后呢你觉得你没地儿放的硬币你可以给我呀，没必要都玩掉。 嗨，你这，也是哈，你那个衣服都那样了，是应该给你给你攒一攒钱去买一件新的 T 恤。好的，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啊，听节目的各位都可以把不用的钱给我。 嗨， 我不介意的。 你们家应该准备一个超大型的那种硬币储蓄罐了，我觉得。 现实了曾经想象的情节，那一天我们之间风景里面。 下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如果冰箱会说话》。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呢，每年妈妈过生日都会给他订蛋糕订花，他嘴上埋怨我嫌我乱花钱，但是他开心的语气里我能感觉到他很开心，在亲人身上花的每一分钱都很值，他们养我长大，我养他们到老。 嗯， 真的是好会说话的一个人，而且这个实际行动做得也很好。 对，大家都要向他学习呀。 嗯， 每 一天每道菜都是爱的证言，别惊讶如果想会说话，去爱吧，他带你回答，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要有度量，全部吞下。 我的王子要开心的长大呀，他说看爱豆的生日会必须拥有姓名啊。那天狠了狠心去第一次线下追星，竟然收获了爱豆的挑眉，让我激动了好几周呢，现在想想甚至想再冲动一次。哇，真的 就是得到了特殊的礼遇啊。 对对对，我也是线下追星了好多次，我每年那个三小只的演唱会我都去嘛，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我喜欢的小明星，有机会的话我都去到现场打 call， 然后拿着荧光棒那种 支持一下 嗷喊。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分年龄吧，不是说年龄大了去哎就好像搞得就很奇怪一样，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让你开心，你又有时间正好又有钱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去做呀。 嗯，确实是。 嗯，我觉得真的很快乐，因为每次线下追星回来之后一两周都沉浸在那种欢乐中无法自拔。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要有度量，全部吞下，别惊讶，冰箱会说话。 千小豆子他说呢，买我家楼下的鸡叉骨吧，真香 啊。 下面还有人评论他说，每笔好吃的都是值得的。确实是，有的时候开心就是很简单。 对啊，我甚至想让这位朋友帮我代购一些他所说的那个鸡叉骨寄过来。我想看看到底什么味道。冰箱开花，为你开花，牵着爱的当下，雪橇歌，时间的雪花，暑假冰箱开花，真是爱吧，牵着他的魔法，别惊讶如果冰箱会说话，去爱吧，他带你回答，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要有 说话，给事情爱也能干化。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冰心一片，你通通笑纳。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于白兔的好好爱。 嗯，这首歌上还有一个小笑脸的符号啊，觉得还蛮喜庆的， 也不知道该怎么念，叫啾咪那种。 嗯，毛毛毛啊，他说呢，去年奶奶生日，我给她买了一对金耳钉，虽说钱不多吧，但是把她可高兴坏了，她开心我也开心。哎，我发现我们这个听众中很多孝顺的孩子啊，就是把花钱最快乐的事儿是用在给亲人买礼物或者是买东西上。 嗯，是我有一次去那个在海南机场美兰机场转机，然后呢我就买了一套那个化妆品，买了一个某个品牌的包包，还买了一些有的没的小东西，就我想给 妈妈的， 给我妈买的，对，然后就打包一起就快递给她了。然后呢我妈收到货后特别感动，她说哎呀，你每一件东西我都是我最近正好想买的，你真会送东西。然后她还特地发了个朋友圈，就说哎呀被闺女感动到了什么的。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想那么多，我就觉得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在那个免税店嘛买东西，也我觉得也不是很贵，嗯，那就送给妈妈好了。没想到她老人家这么感动，也让我审视了我平时是不是真的没有怎么给我妈买过东西。 所以一买就中啊。 是一买就感动了。 本他说呢，买一对两个月房租的音响，每次打开听都觉得整个人到了另一个世界，而且有朋友来一起听音乐也超级享受，当然最主要的是用来听莫大人和萱草的节目呀。 嗯， 啊，就是买了一个非常贵的音响啊，要他两个月房租才能买得起的。 我估计这音响可能价格几千块钱应该有吧。 嗯，对，应该蛮贵的。 对， 对，就是你热爱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特别愿意为他花钱，而且这个虽然这个钱很贵，但是它，你用起来的话就确实不一样， 是，啊， 确实很享受。 对，嗯，看得出来这朋友是一个特别热爱音乐的朋友吧，他可能对音质要求特别高，嗯，是吧，他会觉得音乐听起来一定要是享受的感觉。 对对对，嗯，有的人确实是对某种东西很热爱，你像比如说这个歌手啊都会有一把特别贵的琴，然后这个主播呢都要有一个特别贵的麦克风。 啊，然而我这个麦克风并不贵，一千多块钱吧。人家专业的我知道有那种好几千上万的那种。 对，几万嘛，两三万啊。 我这个就是能用就行。 萱草不热爱工作吗？ 热爱工作，没钱嘛，穷嘛。 啊，其实我也是，我们俩用的同一款。 对，你看我还得给你攒硬币，没办法，咱俩这日子过的是有多惨。 下一首歌来自许嵩的温泉。 哎，这是他最近出的一首新歌，超好听，你可以听听看。 哦，对，大家一起来这个欣赏一下吧，一起感受一下这首好听的歌到底有多好听。 他刚出新歌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过了，我就已经设为单曲循环，结果我今天坐车的时候在那个广播里又听到了一次，我就决定，啊，好吧，这期节目一定要推荐这首歌。 嗯，西西任性了哦，他说呢，买吉他的时候给他取名字叫佐伊，从不知道弹吉他手指会有老茧的， 到出现了很深的小好好，真痛啊，应该就是那个被压出来的那个一个槽啊。但是听到自己弹出旋律的时候，真的成就感特别开心。我很热爱它，怎么能不把它做好呢？这钱花的最值了，它会一直陪伴着我，我也陪着它。哇，真的是一个很爱音乐的孩子，这么喜欢他的吉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习惯，就是如果你花钱买了一样你很在意很中意的东西，会给它起名字吗？我会，就我之前我们家买的第一辆那个新能源轿车嘛，然后当时对买完之后呢，我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子。因为呢电动车你知道一踩油门就窜出去了，就反应特别快，很灵活，就滋一下子就出去了嘛，所以我叫它小子。 我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小白大白之类的呢， 不是， 没想到是这么特别的名字。 是，所以我想，因为他说他叫做佐伊嘛，他喜欢的这个乐器，我又想到这个我这个经历了。然后包括日常中如果我特别喜欢某件东西，我会给他命名的，就好像一个朋友一样就在我身边。 就比如大白小白呀什么的。 对，一个代号吧，而不是简单的说或者一个水杯啊，一支笔，就不再是那么生硬的一个 就是拟人化了，把当朋友一样。 是是是。想你清新而醇厚， 喜欢看你的手。爱吃汤圆的饭团他说呢，自从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发现爸爸妈妈没有一件新衣服，我就坚持每年过年的都用自己的压岁钱给爸爸妈妈买衣服和鞋子。每每看见爸妈穿上新衣服，我就觉得我这个钱花得特别特别开心。好孝顺的小孩啊，我们小时候都会问爸爸妈妈，我的压岁钱去哪里了，怎么不见了。 是，还会怪爸妈没有看好。 对对对。微微的颤抖，那紧张 的喉咙。赵更更他说呢，买了一盆开了花的绣球，好看的我边拆包裹边尖叫。就看来这是一个很热爱植物，很热爱养花养草的小朋友。 绣 对，绣球花。 对，确实大家的爱好都不一样，有人喜欢养鱼啊，有人喜欢养花，有人喜欢这个音乐啊，弹吉他听歌。 我跟你讲，我养植物很不在行，我们家那些植物我就是老想不起来浇水，也不懂怎么去爱护，就是任其发展，能活下来是他万幸，没有活的那只能很遗憾给他换个盆了。 对，其实养花啊养鱼啊确实真的是你要钻研的。你看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养鱼必死，养花必死，然后这些年呢在家里除了工作之外呢，偶尔会这个在阳台打理打理它们，就是现在还都挺好的，像鱼都已经活了好多年了。然后这花花草草也长得特别茂盛。你知道吗，我都会去那个野外的山里去专门找那种落叶草啊，就是落叶土、来给它们施肥什么的。 莫大人是一个心细如尘的男子，不可多得的如此细致的男子。 不可多得，对，这个词用得好， 是吧？第一次听到我用这个词来夸你。夸您。很生动。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苏打绿的《一起窝窝》 啊，对，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很嗨，是他们一次这个巡回演出的一个主题曲啊， 是吧？刚开始找歌的时候，莫大人说：“轩涛，搜索那个《一起哦哦》。”我说：“什么哦哦？”他说：“哦，是嗷嗷。”结果弄到最后是窝窝。 到底是什么？两个没文化的人啊！ 窝窝吧，公鸡打鸣，窝窝叫嘛，就那个窝。 对。我想起小时候的那个窝窝奶糖了， 是，就是这个字儿。 突然暴露年龄。多拉兰兰他说呢，我是个有点抠的人，对我自己都不太舍得用钱，从来不买什么名牌包包化妆品什么的，但是我舍得给家人用钱。现在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带着爸妈去旅游一趟。年轻的时候，他们养育我们太辛苦了。世界很大，陪他们去看看吧。 确实挺孝顺的， 嗯， 很多孝顺的孩子都不舍得给自己花，反而要花给家人，真好。 我觉得这是一种回报的感觉，就是说你看我也有能力对你好了，就不再用家里的钱了，这是一种回报，然后也是一种自我肯定，挺好的。 嗯，有的时候确实是，你像自己买个手机啊，或者买个什么东西啊，都觉得有点心痛，或者是后悔，比如说后悔自己花钱干了这件事儿，但是唯独就是给爸妈买衣服呀，或者带他们去吃一顿那个他没吃过的饭呀，就那种成就感特别好，而且就觉得这个钱花的特别值，也不会后悔。 嗯，伟大的念头在孤独中不朽，平凡的生活捍卫千万个梦，温柔的英雄不怕人间去火。纳乔 FD 他说呢，19年的年末从日本飞往意大利去看女朋友，带她一起去西班牙旅行，我们都很开心，觉得是迄今为止花的最开心，最不觉得自己疼的钱了。二月份没多久就赶上了疫情，各国飞机停飞，觉得之前去跟她一起去旅行，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宝贵的回忆，太棒了。 嗯，还好是这个疫情之前啊，这疫情之后的话可能近期是很难再出去玩了。 是，就是说他这个时间点踩得真好哈，也正是这样的，刚好让他觉得这个旅行很宝贵了。 嗯，哎，你知道吗？前两天我还收到一个就是大学同学的电话嘛， 嗯， 突然问我这个找工作的事儿。我说，哎，你之前不是挺好的吗？在一个就是那种跨国的那种旅游的那个公司工作，之前特别好，都是境外旅游从国内的。然后他说呢，他们已经有就是从过年到现在就没有开工过，一直属于停业状态，发着最基础的那个工资的保障，所以他想换工作了。就近期这个旅行的这个行业真的是受影响还蛮大的，特别是海外游。 前几天看微博有一条新闻说，全球哈，说是几千万的这个旅游从业者要失业。 嗯，对，真的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再说今天最后一个留言吧，它叫做腹肌童仔。他说大三的时候呢，跟不在同一所学校的闺蜜约在中秋节仅有的能凑到一块儿的三天假期，开了花呗去了趟青海，第一次坐了飞机，精打细算花了1500左右，还了半学期才还完。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享受生活，做开心的事儿，创造美好的回忆，我觉得很值得。 嗯， 也是一次愉快的旅行的经历啊，花在有意义的事上挺好的。 对，我之前去过青海，但是我还想再去一遍，去看一看，就是那叫什么茶卡盐湖吗？我还没有去过那里 啊。 啊 啊，哎，我去过一次，就是那个天空之镜嘛。 对，我妈也去过，但我没有去过， 是吧？ 嗯。 哎，我记得第一次去青海还是咱们两个一块去的呢。 是啊，咱俩去玉树。 是去玉树那次活动。 哎，大家不要误会哦。 好有回忆、啊、 不是我跟莫达人两个人单独去，是我们有一个活动组织啊，一起 出差的活动。 对，出差、 嗯、 出差，嗯，挺好，特别美啊。这辈子 哎 可能真的 15年吧、 就是、就是那个地方应该就不会再去到第二次了，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偏僻，需要当地的人开车、还要开个小半天才能到达的一个地方。 嗯，就是萱草说的，就是玉树的那个更神秘的地方，就是你只有是那种当地人带你去才能去到的那种地方，就没有旅游路线的那种，所以说比较偏僻的那种地方，但是特别美，真的特别开心，虽然很累那一趟行程。 哎，我如果我能够穿越回那个时候，我真的要用相机用那个视频的方式记录一下，当时你说怎么没有多录几段视频呢、 嗯那会儿就光记着拍照了。 对啊，你说现在小视频这么发达，如果我们多拍几段，真的我们也能成网红。 对，拿一个什么飞行器啊之类的。 是，真的特别美。 嗯，希望有机会能再去吧。 我再分享最后一条吧，我觉得这个评论留言跟你开头你说那个穿破洞 T 恤衫很像，他叫佳丽，他说2014年呢70几块钱在商场买了一条纯棉的睡裙，6年了依旧如初，感觉如果我不嫌弃可以穿到老，哈哈。 啊， 哎，好像我，哎，我真的就是那种特别念旧的，我经常一个，特别是什么睡衣，真的穿到全都是洞了，但是就觉得穿着它是要最香最舒服、 嗯、有那种有那种。哎，我呢、嗯、我也是一个念旧的人，我是那种怎么样呢，我几年前买的衣服我也有，但是我不会去穿它了，我就可能只是放着，好像一个留念一样、 啊、 对，但是我舍不得丢，我总觉得那是我的一段回忆、 哦、 那代表了我、 哦、 你说丢我也不愿意、哦、不舍得丢，穿吧我可能还觉得款式有点过时啦，或者是我还有更舒服的睡衣，也不是怕穿坏掉、嗯、我会觉得我新买了好多衣服嘛，我会觉得那些还穿不过来， 为什么不穿啊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我又舍不得丢、 嗯、 哎，你说我们家的衣柜就要爆炸了、嗯， 反正每个人的这个消费观念啊，包括这个用东西的观念都不太一样。 嗯， 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期节目呢，了解了很多不一样的世界和活法吧，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嗯，好了，今天呢分享了很多大家的留言，有很多我们有共鸣的哈、 嗯、 也分享了我跟莫娜人的一些小癖好、嗯、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怎么样花钱啊，花在什么地方的钱最爽呢？可以继续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对，欢迎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每期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我们的新浪微博里发出来的，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 嗯、 期待你的参与。 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嗯、 拜拜 拜拜。